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元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白天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。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，雨量不大。今天夜间和未来两天本是多雷阵雨天气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3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5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京都，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，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。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，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，你看他抖擞精神，把大刀舞动如飞，没人跟他伸手呢，他自己先转了几圈，人家把战马停住，双手平端大刀。金川的殿下是爷，公主啊，那是我的人了，你们就不用多想了。要实打实务，不用比武，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毛家。如果你要自不量力，非要比武不可，你可小心你的狗命。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，有这么说的。话音刚落地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呸！你少要大言欺人，毛家大了！”飞马窜出一人，跨起马，掌中开山大斧，来到台前标明挂号。原来是小金川的殿下，名字叫完颜乌古龙。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计了。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，用大斧子一指，呆！我说朋友，要实打实务，把公主让给毛家。若不然，我叫你死于府下。大金川的殿下一听，没气死。你想夺我的美人，谈何容易？休走张刀！两人是刀斧并举，站在一处。旁边那些人呢，擂鼓给助威。5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长帽 在这看着热闹。他把盗马呀，一切事儿都忘了。这人有点武术迷啊，见这就入迷了。长发这么一看，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，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，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。长发一想，这我呀今天比划不错呀，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。他头眼看天在飙，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。长茂这小子坏出油来了，他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？得喽，我成全你得了。”他怎么成全？他掏着用禹王神术那把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，嘣！这下可要了命。那长马本来就有劲儿，这玩意儿给点上，这匹马是疼痛难忍，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，四蹄蹬空，人奔这墙就冲去了。可把田德彪吓坏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，万般无奈，他双手扣住铁锅梁，狠劲往怀里一带，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，嗖一声一跃而起，越过贡院墙，就引起了一阵大乱。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，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，他要亲自去观看。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文林公主，年轻人眼睛也尖。另外呢，文林公主早就住了夜，那眼睛啊不住地转悠，往人群里打量，找田在彪。可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人群一阵大乱，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，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，这个乐呀就甭提了。他爹不明白内情，刚站起来，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，要爹爹且慢，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，带女儿前去观看。好了，要多加谨慎，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啊？白马，银铃公主上了马，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，心说你这个人老天八地胡了八多的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他刚下了台子，黑尔本气喘吁吁地看到了，一见面脸通红，先给公主请了安，然后就解释。怎么解释的呢？谁家也都有点私事儿。这黑尔本呢，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，他一看这怎么办呢，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长茂。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，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，倒是等了半天，所以也没把田在彪和长茂给接来。当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，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， 这朋友一抖着手没来，海尔本就信以为实了，这是个误会。等事情一出现了，黑本一看就崩糊了大进来了，吓了这么一跳，知道朋友把事给耽误了，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。银铃公主性情温顺，也没好说什么，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，让他们参加比武。是，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镖，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：哎，我说崩糊了吧，好汉，我在这呢。大伙一听这名儿都新鲜，哪来这么崩糊了吧？田代镖也看见他了，催马来到他的马前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刚想要埋怨他，黑尔本直晃脑袋：怪我，怪我，别说了，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，我说你怎么从墙那跳进来？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，赶紧到台前回话。田代镖说：我还有个朋友呢，在外边挺着急，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。别别别，现在我就去接。按着田代镖指点的方向，黑尔本带着几个人出狱教场，到了高坡见着长帽。长帽挺高兴，跟着他进了教场，一切都恢复平静。黑尔本带着崩胡了霸、霸胡了崩来到比武台前，等他来到上头，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，胡尔卡山挺不高兴，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？他救了你的命，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，简直是糊涂之极。本王我宣布过，今天是给我女儿摘婿，招的是东床驸马，从中有条件的，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，没资格进场。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，有什么资格？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，把桌子一拍，是大发雷霆，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王家，王家荣炳，王家兴，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，怪谁？怪我。黑尔本不敢说别的，偷眼看着银铃公主。公主得说话呀，要爹爹，您冤枉好人了，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，怪女儿我。丫头，此话怎讲？爹爹，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，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，遇上了崩胡了霸这位英雄，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，而且武艺精通，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，跟黑尔本毫无关系。哦，三王这才点点头，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，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姑娘答应的事儿，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，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。三王传下话去，黑尔本转忧为喜，噔噔噔 下了比武台，二位给你们道喜了，三王特殊恩准，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，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。两个人点头谢过，单说田代表招驸马那是小事儿，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，能把他的马偷出来，这是真的。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为的是这事儿？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，把马的肚带奔奔奔连紧几扣，推安不去，搬安不回，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沙大带皮靴子，抄枪上马。长茂告诉他，你就可劲给我打，天塌下来有烙铁在这给你顶着。田代彪一马趟翻，闯进梅花圈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，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，那殿下就好像我们的太子似的，这人叫瓦可金都，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，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，一看又闯进一位来，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，他俩也不打了，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。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，断喝一声：“呆，什么人？你懂不懂乌克场的规矩？我们在这得驸马，没分出高低上下，你算干什么的？半截腰插一杠。”田代彪说：“这叫什么话？你夺驸马，我也夺驸马呀！你们要把我赢了，就免除我这个资格；要赢不了，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。”呵，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。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，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，是直奔田代彪。感情这么一伸手啊，那武艺差的太多了。田代彪真听了长茂的话了，一下场就使得近手的招。反正胡尔卡山宣布了，扎死勿论，砍死也不偿命。也就五六个回合，抖手一枪，刺透对方的咽喉，死尸栽于马下。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：“好小子，你够厉害的！”举起开山斧直奔田代彪，五六回合，一枪刺于马下。咱这么说吧，有不服气儿的又上来五六个，都被田代彪置于死地。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，哥哥啊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。 什么毛病？ 这就不对了。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？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。你看你我咱们都够，我这崩葫芦把哪来的？刚才我打听了，闹了半天这个行商啊，做买卖的，他也跑到这夺驸马来了，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。发财你没看见吗？他们嘚了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。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，拿我们开玩笑。要这么的，咱不能服气儿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起哄，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，对不对？咱就折腾就得了，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，您看怎么样？ 对，咱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哇， 这帮家伙得一起哄，也不标明也不挂号，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，就把田志彪给包围了。他们没安好心呢，就想在这闹事。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，毕竟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摇动花枪在这招架，就站在一处了。长帽子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！想着这把羽王神术往空中一举，但我的朋友不必着急，把胡子崩来了。茶帽还管那个，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。这条羽王大兽打的是刀枪乱飞，死尸翻滚，噼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，其他的望影而逃。三马火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，这哪是夺驸马，这是玩命，赶紧传下旨意，比武斩听。驸马的事也已选中了，选中谁呢？就是那崩葫芦霸，也就是田代彪。因为刚才啊，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，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，他爹不会反对。当场这一宣布，没有选中驸马的，从哪来的回哪去。如果在此闹事，以军法从事，人无头不走啊。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，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弄了个不欢而散。安些众人都回去不提，田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。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72眼，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怪不得我女儿相中你呢，长得是真不错，武艺也高强，真是本王我的佳婿。有这句话就妥了，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，让黑尔本把长帽护送回金庭馆。长帽临走前告诉田代彪，我说咱哥俩可离开了啊，你心眼可活动点，帽太爷拼你的气儿，越快越好。好吧，田代彪也都答应，至于怎样倒马心里还没数。这个北蒙人呢，性情直爽，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，马上就要办喜事。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，明天就要举行婚礼。虽然说在战争年月，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，王宫里张灯结彩，鼓噪喧天，都换上新衣服，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，到处是歌声，到处是乐器声。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，跟园林公主拜堂成亲。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，实质上心里跟油喷的一样。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4个时辰，能把人折腾熟了，最后